大闹济世，作者汪曾祺。一，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，叫做大闹，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闹字，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闹的地方。据说这是蒙古话，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。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，就无从查考了。闹是一片大水，说是湖泊似还不够，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。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。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，闹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，沙洲上长满芦草和芦荻。春初水暖，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漏蒿，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。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儿，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。秋天全都枯黄了，就被人割去夹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。冬天下雪，这里总比别处先白，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。河水解冻了，发绿了，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。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，从闹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。绿柳丛中露出雪白的粉墙，黑漆大书四个字“鸡鸭炕房”，非常显眼。炕房门外照例都有一块小小土坪，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腹部闲谈，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，笼口落着绳网，里面是松花黄色的毛茸茸哀哀唧唧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。由沙洲往东要经过一座浆坊，浆是浆衣服用的，这里的人衣服被离洗过后都要浆一浆，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。浆是芡实水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，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。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，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。但是全县浆粉都由这家供应，所以规模也不算小。浆坊有四五个师傅忙碌着，喂着两头毛驴轮流上磨。浆坊门外有一片平场，太阳好的时候每天晒着浆块，白得叫人眼睛都睁不开。炕房浆坊附近还有几家买卖簸箕、茨菇、菱角、鲜藕的鲜货行，集散鱼蟹的鱼行和收购青草的草行。过了炕房和浆坊，就都是田畴麦垄、牛棚水车，人家的墙上贴着黑黄色的牛屎粑粑，就是牛屎或水拍成饼状，直径半尺，整齐地贴在墙上晾干做燃料，已经完全是农村的景色了。由大闹北去，可至北乡各村；东去，可至一沟、二沟、三垛，直达临县兴化。大闹的南岸有一座漆成绿色的木板房，房顶、地面都是木板的。这原是一个轮船公司，靠外首是后船的休息室，往里去，临水就是码头。原来曾有一只小轮船往来本城的兴化，隔日一班。单日开走，双日返回，小轮船漆得花花绿绿的，飘着万国旗，机器突突的响，烟筒冒着黑烟，装货卸货，上客下客，也有卖牛肉、高粱酒、花生瓜子儿、芝麻灌香糖的小贩，吆吆喝喝，是热闹过一阵的。后来因为公司赔了本，股东无意继续经营，就卖船停业了。这间木板房子倒是没有拆去，现在里面空荡荡冷清清，只有附近的野孩子到后船室来唱戏玩，棍棍棒棒乱打一气，或到码头上比赛撒尿，七八个小家伙齐齐地站成一排，把一泡泡骚尿哗哗地撒到水里，看谁尿得最远。大闹指的是这片水，也指水边的陆地。这里是城区和乡下的交界处，从轮船公司往南穿过一条深巷，就是北门外东大街了。 坐在大闹的水边，可以听到远远的一阵一阵朦朦胧胧的市声，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。这里没有一家店铺，这里的颜色、声音、气味和街里不一样，这里的人也不一样，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风俗、他们的是非标准、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、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。